第58节，召唤之领会，罪责。为了从现象上把捉，在领会召唤时所听到的东西，最好重新回到召唤上来。常人本身的召唤意味着把最本己的本身，向着他的能在召唤起，这本身指的是此在，亦即操劳在世的存在与供他人的存在。所以只要对呼声向何处唤起的生存论阐释，在方法上对自己的可能性与任务领会的正确，这种阐释就不可能打算去借说具体的个别的生存可能性。我们所能确定和要所要确定的，不是那在生存上在各个此在中向这个此在所呼唤的东西，而是那使各种实际上生存上的能在成为可能的生存论条件所包含的内容。此在愈少旁涉的倾听与领会其被召唤的存在，愈少把呼声的意义导错为人们之所云和理所当然之事，生存上对呼声的倾听领会就愈加本真。而从本质上看，召唤之领会的本真性包含着什么？呼声每一回都给出了什么可加领会的东西，即使这东西实际上并非每次都被领会。我们已经用一个命题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呼声不说出任何可供议论的东西，它不提供任何关于事件的知识。呼声向前指引此在到其能在处去，而这时呼声是出自无家可归的状态的呼声。呼唤者诚然是不确定的，但他从何处呼唤，对呼唤来说却并非无关紧要。这个何所由来，即被抛的个别化的无家可归状态，在呼唤中被一道呼出，也就是说一道展开，在唤上前去道之际，呼唤的何所由来，就是唤回的何所归去。呼声并不给出任何理想的普遍的能在供人领会，他把能在展开为各个此在的当下个别化了的能在。唯当我们把呼声领会为唤上前来的唤回，才能充分规定呼声的开展特点。只有依循这一方向，以这种方式把捉呼声，才问得上呼声给出了什么东西供人领会。在一切良知经验中，充耳不闻或充耳不闻的事，呼声向此在进言说他有罪责，或作为发声警告的良知皆是可能的有罪责，或作为清白的良知确证不觉得有罪责。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指明这些，是不是能更容易更有把握地回答呼声说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呢？但愿这种一致经验到的有罪责，到了经验良知解释良知的时候不那么五花八门呢。而且就算这种有罪责的意义可以众口一声地加以把握，什么是有罪责，罪责怎么存在，这一生存论概念仍还晦暗不明。然而当此在向他自己进言说他有罪责时，罪责这一观念若不取自对此在存在的解释，又该取自何处呢？老问题又提出来了，谁在说？我们如何是有罪责的？罪责意味着什么？罪责这一观念不可任意设想出来强加到此在头上，但若确乎可能对罪责的本质有所领会，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必得在此在中先行描绘出来。我们该如何寻觅可引导揭示这一现象的线索呢？一切从存在论上对罪责、良知、死这一类现象的探讨，都必须从日常此在解释这些现象时所说的东西入手。而同时在此在沉沦的存在方式中又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此在的解释通常以非本真的方式制定方向而不涉及本质。 因为要从原始处就对存在论问题提得适当，这对此在来说还是陌生的，但在视而不见之际，也一道暴露出对现象的原始观念的一种指示。在讨论有罪责的原始的生存论意义之时，我们的标准取自何处呢？敢自于这一有罪责是作为我在的术语浮现出来的这一情况，难道说被非本真的解释领会为罪责的东西是在此在本身的存在之中吗？也就是说，只要此在实际生存着，它就已经是有罪责的吗？由此可见，援引一致听到的有罪责，还不就是回答呼声之所呼的生存论意义问题。呼声之所呼还有待把握为概念，这才能够使人理解到所呼的有罪责意指什么，为什么日常解释导致了它的含义，以及这是怎样发生的。日常知性首先是在负责赊欠某人的意义上来理解有罪责存在的，人应得归还他人有权要求的东西，这种负有债责的有罪责存在是在交出纳入这类操劳活动方面共处的方式。这类操劳活动的样式还有拖欠、剽窃、拒付、巧取豪夺，亦即以这种那种方式不满足他人的财产要求。这种方式的有罪责存在关涉到可谓之操劳的东西。有罪责存在还有一层含义，即有责于某事，这就是说是某事的原因或肇始者，或也可能是某事的事由。在这种有责于某事的意义上，人们可能并不对某个他人负责、负债或成为有债责的，但却仍是有罪责的。反过来说，人们也可能自己并无责于某事，却仍然对他人负债。一个他人可能为我而向他人背债。有罪责存在的这两种流俗含义，即负债于和有责于，可能归于一处，造成一种我们称之为使自己负罪责的行为。这也就是对于伤害某种债权的事负有责任，并且使自己应受惩罚。不过未被满足的要求并非一定牵涉到某种占有物，这种要求还可以调整一般的公众之处。而在权利伤害中的使自己负罪责，既经这样规定，则同时还可能具有对他人成为有责的性质。这事儿不是通过权利伤害本身发生的，而是我对他人在其生存中受到危害、误入歧途甚或毁灭负有责任。即使无伤于公法，这种对他人成为有责仍是可能的。因而在对他人成为有责的这一意义上的有罪责存在的概念，也可以从形式上规定为是某一他人此在中的缺欠的根据。这一作为根据的存在，按照它是造成何种缺欠的根据来规定自己欠什么。这种缺欠在于它不满足生存着供他人存在的某种要求。我们姑且不追问这些要求如何起源，以及我们又必须以何种方式根据这一起源来理解他们的要求性质与法规性质。无论怎样，在最后提到的那意义上，即伤害某种伦理要求的意义上，罪责存在总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这对使自己应得受罚、负债和各种有责于等罪责方式，当然也都是一样的。这些也都是此在的行为。若把负有伦理罪责把作为此在的一种性质，这也没说出什么。相反，这种说法倒只表明这样的特征描述法不足以从存在论上把此在的某种存在规定性，即罪责的这一方式，即伤害伦理要求与前面几种行为即负债等介化开来。 道德罪责的概念在存在论上也一样没得到什么澄清。结果，在解释道德罪责现象的时候，一直仍在统治地位的，而且一直站在统治地位的是那样一种学说，他们把应加惩罚乃至富人债款这类观念拉进道德罪责这一